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61章，影中来客。只听轰隆隆不断，巨大的赤色火龙呼啸着在溶洞中盘桓肆虐，在那股暗紫电光的推波助澜下，波动的能量顷刻侵蚀整个空间，将所过之处化为焦土。而那些变为怪物的不死民们还没来得及逃离，便在烈焰中瞬间气化，连那只领头的巨怪也在短暂的挣扎后无力倒下，最终化为灰烬消散而去。渐渐的，地面的震动缓缓平息，火焰缭绕的废墟间，江瑶半睁着无神的双眼跪倒在地，在扑面而来的炙热气息中一动不动。赤色的祝融铭文从他的眉间慢慢消失，而他的意识也在周身淡去的红光中上下沉浮，模糊的视线中，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朦胧的高大身影站在了自己面前。 啊，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真失策。 一声飘渺而熟悉的叹息从前方悠悠传来，混沌的视线中出现了一抹赤色魅影。 你是啊？ 锁骨处传来锥心剧痛，让江瑶的意识瞬间清醒。他痛苦地低下头，在雷鸣般的心跳声中，他看到一个血色的光点从地下飘然而出，钻入了自己身上的那枚散发着黑色光芒的死亡刻印之中。而随着那枚光点的没入，他体内那原本失控奔腾的力量竟然开始渐渐平息，而那道徘徊在灵魂深处的嘶吼也慢慢弱了下去，最终悄无声息。有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身体？江瑶心中一紧，但还没来得及细想，便听到一道平静的男声再次响起，而这一次的声音在江瑶听来却已不再遥远。 唉，真是想不到啊，这个七星树魂阵里竟然意外牵扯进了了不得的东西，还被你的祝融之力给换回了，这就是天意吗？ 江瑶颤抖着抬起头，诧异地看向面前这名红发男子，却见对方正用一种复杂的眼神注视着自己，口中似乎喃喃自语着什么。 饕餮，你刚才说了什么？ 近乎虚脱的状态下，江瑶已没有力气再深究些什么，虽然已恢复意识，但他的脑袋中依然有点恍惚，剧烈的耳鸣充斥在耳畔。 没什么，不过想不到仅仅万分之一的祝融之力竟然能在你体内发挥出这样的破坏力，还闯出那么大的祸，早知道之前就不让你去宝岩阁了。 饕餮笑了笑，无奈地看着四周，回过神的江瑶跟着朝四周望去， 时才发现，这座山体溶洞竟已被烈火破坏殆尽，只剩下满目疮痍，恍如熔岩地狱。 这都是我干的。 江瑶的瞳孔猛地一缩，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不好，其他人呢？ 江瑶脸色刷白，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先前犯下了何等的大错。他猛地从地上爬起，一个转身，却看到穆剑云与青羽、周文涛三人正仰面倒在他身后一动不动。 这 江瑶愣住了，一时间他的脑袋里仿佛被五雷轰顶一般，差点就要跪下。而在这时，却听饕餮那不合时宜的嘲讽声再次从身后飘了过来。 放心吧，昏过去了而已，死不了。 饕餮说着慢慢走近倒在地上的三人。而江瑶此时才发现，穆剑云他们身边直径数米的范围内竟然毫无烧灼的痕迹，像是有一枚无形的保护罩将他们环抱其中，因而逃过了一劫。而眼下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就只有一个人。 是你救了他们？ 江瑶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的红发男子说道。 哼。 饕餮冷哼了一声，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有意无意地往远处某个方向瞥了眼，随即又转过身，从衣袋里掏出一枚青绿色的珠子，将其放入周文涛胸口的衣袋内。随着那枚珠子表面青光的逐渐亮起，三人周围弥漫的黑雾也被瞬间驱散开来。 没想到啊，捡到的碧玺珠倒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饕餮笑了笑，起身看向江瑶， 还在这磨蹭什么呢？没有了祝融之力的保护，你们在瘴气里活不过十分钟。 糟了！ 江瑶猛地惊醒，赶紧跌跌撞撞地跑上前查看起众人的情况。正如饕餮所说，地上的三人还有气息，只是其中周文涛的情况似乎格外严峻，他胸口那道散发着黑气的抓痕深深地刻入他的身体，连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弱。 不好，我们得赶紧把他们送出去。 江瑶满心焦急地说着，俯身背起周文涛，但还没等他有所动作，他的身体猛然一抖，在那一刻，一股强烈的不安如寒冰般直刺心脏，深入灵魂的战栗与惊悚在他脑袋里瞬间扎响。哗啦一声，剧烈的震动再次响彻整个空间，而这一次的规模却远非先前那次所能比拟，周围残存的立柱在震动中不断倾斜碎裂。但更令江瑶感到惊恐的是，他发现自己脚下的地面正开始迅速皲裂，伴随着那些不断豁开的裂口，一阵令人心悸的嘶吼从地底深处飘然而至。 这是…… 江瑶大惊，抬头看向饕餮，却发现对方脸上却是一副早有预料的表情。 啊，七星树魂阵被你毁了，所以啊，原本镇下镇压的东西也就醒过来了。 饕餮无奈地说着，忽然别过头看了眼身后。 哟，来得正好，还得靠你 把他们送出去了。想不到我不足，守了千百年的阵，就这么毁于一旦。这就是天意吗？一个沉稳的男声从饕餮身后响起，江瑶一看，忽然发现一个褐肤黑发的陌生男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不远处，正默默地注视着自己。要不是朕毁了，你也没法进到这儿来，不是吗？别废话了，下面的东西要出来了。饕餮说着，无视着江瑶惊愕的表情，指了指那名陌生的男子，对江瑶命令道：他知道出口，你带着其他人跟着他，现在就走。 那你呢？不一起走吗？ 江瑶压下心中疑虑，对饕餮喊道： 我得替你收拾烂摊子呀。 饕餮叹了口气，看了眼脚下， 可你的妖力不是已经被 你们人类，不是有句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要是我没了妖力什么都干不成的话，陆静怡还会派我来。 饕餮有些好笑似的瞧着江瑶，顺手从怀中掏出了一只闪烁着光芒的水晶瓶。江瑶一眼便认出那是九牙曾给到他们的融魂瓶， 这是周文海的残魂，被你之前释放的祝融之力的聚魂效果召了回来，收好吧。 饕餮说着把水晶瓶塞给了江瑶。 之前周文海可能是无意靠近了西行储魂阵，所以部分魂魄才被牵扯了进来，如今法阵一破，自然也就不受束缚了。 这就是文海哥的。 江瑶小心地从饕餮手中接过融魂瓶，贴身放在了怀中。 不能再耽搁了，我们走吧。 黑发男子看着脚下逐渐碎裂的地面，眉头微微一皱，随即双手迅速结印，一枚淡蓝色的半透明球体迅速包裹上江瑶与穆剑云等人，并将他们浮空带离地面。而随着此人口中的念念有词，球体越升越高，江瑶还没来得及再说些什么，便与球体和众人一起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黑发男子对着饕餮点了点头，随即身形一动，跟着消失不见。 唉，看看这小子干的好事儿。当年我布下这些居邪阵，花了那么多力气，这下全白费了。 饕餮环视着分崩离析的石窟与剧烈震荡的溶洞，无奈地抱怨着，随后又转过身，视线直指远处立柱后那团阴影，似笑非笑地说道： 说起来，你那宝贝徒儿都走了，你还不追上去吗？ 一道俏丽的身影慢慢走出了立柱后，在隐约缭绕的橙红光芒中，白至那张美丽却毫无表情的脸庞从阴影中逐渐隐现了出来。 哼，有能力在祝融之火下护住穆简云他们的，想想也只可能是你了。 饕餮望着前方那张平静的脸继续说道： 只是真没想到啊，像你这么个大人物竟然会附身于一个小妖，连我都差点被你蒙过去了。 只是分一丝精神力潜伏在他身上罢了，如果真要附身，他的躯体也承受不住。 白芷轻轻摇了摇头，注视着饕餮说道： 话说回来， 你应该早就知道江瑶就是我的徒儿了吧，不然也不会故意派他去找祝融。若不是借你这层关系，又哪里借得到祝融之力呢？饕餮笑道，当初看到江瑶身上的雷鸣石时，我就猜到了是你，毕竟这原本可是你的贴身信物。只是我不明白的是，你消失那么多年，又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要知道你们那边在你失踪后可是变得一团乱呢。褪去一些身份的制约，才更有机会靠近真相。对于你来说不是也一样吗？白志看着饕餮，似乎话中有话。至于这次的事件，根据我的调查，这里发生的变异不是单纯的意外。当年那些被当作棋子的异国人，应该是用了某些手段，破开了法阵的一角，并引导邪灵进入不死民尸首体内，使之变为魔化的怪物。只是因为居邪阵的约束，而一时无法出阵。可惜啊，最后还不是被一群人类给放了出来。饕餮耸耸肩说道，不过那些异国人能引导邪灵侵入不死民尸首，这本身就不正常。据我所知，能操纵魂魄的东西应该只有一个镇魂石。白志注视着饕餮的神情，道出了答案。也就是那颗正被你们追查的禁忌魔石。